资讯。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日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赛场直通车带您看看篮球方面，男篮世预赛中国男篮首战告捷，爱乒才会赢。我们聚焦足球方面啊，聊聊咱们这个国足主帅李铁以及中超联赛。如果有时间，我们还会带您关注冬奥会和世乒赛等其他方面的消息。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赛场直通车， 赛场直通车，我们先来跟梁老聊聊篮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1点，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对决日本男篮，双方啊这个实力相差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国男篮第一节啊一上来就完成了一波19-2，就此也是奠定了整场比赛的这个领先的优势，最终以79-63轻松的击败了日本男篮，迎来了开门红。那么本场比赛呢，周琦啊统治力十足，全场17投中了11个，拿到了24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第三节的比赛中呢，周琦封盖落地不慎崴了脚，被搀扶出场啊。 搀扶出场，好像是有点伤，但是是不是会影响今天的比赛？好像昨天的意思说还要再观察。说能不能明天出战啊？也就是今天出战。 是。 那这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很严重。就是起码说，你要说就崴了，就根本动不了了，那就。根本就说明天他不会上场了，还要看一看。但是就从昨天这个19-2，你刚才说的这个上半时，其实前8分钟他们只得到了2分对方，所以这个实力差距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是， 后面也曾经领先过到30分，当然最后只领先了16分结束。因为你领先到25分以上的时候，其实一个是对手不管怎样，自己就总觉得我这个比赛肯定能拿下了，你说你还要求他全神贯注，然后一定要赢对手40分以上。我们曾经赢过40分韩国女篮啊，中国女篮，但是有的时候，哎呀，就是不好意思也好啊，或者人放松一点也好，因为明天还第二天还有一场呢，得留着劲儿。所以从昨天这个比赛的二三四节来看吧，打的还是相对比较焦灼啊，其实就是，对方呢也捞回了一些分数，当然前提是对方的两名绝对的主力规划球员啊，现在都在 NBA 进行比赛，所以呢，如果是纯粹的本土啊，他们就是本土球员对本土球员没有规划的话，那么日本队的实力和我们是没法比的。当然呢，现在队里有两名规划球员，这两名规划球员呢，实际上，这个水平应该还达不到目前在 CBA 进行比赛的这些外籍球员。所以只能是跟他们的球员水平略强一些，而且呢还没有明显的特点，他这两名现有的在队里的这两名规划球员。但是你能看到他们这两名球员和自己的队友沟通无极限，包括我特别注意观察了他的主教练是个洋人，在和有个翻译，跟翻译说话的时候他说的是英文，但是跟队员说话的时候，布置的时候说的是日文。就是日本的这几年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他们虽然也有规划球员，但是那些规划球员差不多都能够讲本土，就是日本的语言，都能讲日语。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那他这个规划，他沟通起来是没有障碍的。你就咱们这个足球那规划，然后他旁边还得站一翻译，那你说这，你不是说他是就觉得别扭，他说他说你不是中国球员吗？你怎么还说不了中文呢？听不懂中文呢？你觉得是别扭是吧？所以就是这个。所以这个规划怎么去利用， 我觉得也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前几年就没有疫情的时候，我每年都会去4到5次日本。 嗯， 都是和这个从2015年开始吧，2015、2016、2017、2018、2019这五年，都得去一个每年去个4、5次。 嗯， 都是和青少年训练有关。我记得2015年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当时想让日本的那个足球方面啊，就是他那个技术委员会，说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足球这些年的发展。 嗯， 结果人家请了一位塞尔维亚，咱们中国不是有很多塞尔维亚的这个就是黔南地区的这个足球教练。 嗯， 人家这正好就是黔南地区的一位教练。哎，他这个视角很奇特，他是用一个塞尔维亚人来给你介绍这个 日本 足球，而且这位教练用的不是塞尔维亚语。 日语， 用的是日语，因为我们这边只有日语翻译，人家说行，你要有英语翻译，我还不会说呢。那个人，你们也不可能有塞尔维亚语，哎，所以就是人家这个教练用用日语来给你交流，所以就说我们这规划也是有问题。当然，就是又说回篮球，这两名绝对主力不在场的情况下，我们打他们还是游刃有余的，而且杜峰还留有了余地，是吧？比如说几波人。轮换着上场啊，三上三下，当然他没能够像在 CBA 的时候，他能广东队是五上五下， 哎， 其实他打日本队也可以做到五上五下。那么今天下午5:30啊，双方还有第二次交锋，因为这个比赛，咱们几次节目里都提到了和出线无关， 哈哈， 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是可以拿到这个亚洲地区的前四名的，而日本又是东道主，他也不存在能不能够出线。所以大家就是一种摸底，一种较量啊，一种较量。当然我们因为没有能够参加东京，男篮没有能够参加东京奥运会，是我们在亚洲地区的这个预选赛上没有打出来。 是。 和日本有关也无关啊，这和伊朗他们有关啊。所以我们中国男篮呢，现在就是真的是这些年第一次没有能够参加奥运会，是吧？ 嗯。 从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可以参加奥运会的。所以这也是中国男篮呢一个明显的问题。那么和日本队交手以后，你会发现下半场，特别是第二节开始吧，对方的这个防守密集起来之后，打过我们2个24秒，然后有2次逼着我们发球没发出去，所以就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紧逼的这种战术，人盯人，确确实实他的这个给对手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当然在国内，比如广东队会这招，这个浙江队也会这招，但是你怎么去破这招啊？现在看来也是对中国男篮吧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出现参加明年的男篮世界杯是没有问题，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能力，能在世界杯上有多大的作为？因为我们早就说了，中国男篮什么就是足球叫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男篮早就冲出亚洲了，但是你怎么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显然还有相当相当的路要走。 我们来看女篮方面啊，在女篮世预赛抽签仪式中呢，中国女篮是被抽入了 B 组，同组的对手有法国队、尼日利亚队和马里队。中国队的比赛呢，将会在明年的2月10号到13号在贝尔格莱德来进行。那这个分组，梁老怎么看呢？ 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小组前2名进入前8名，所以无论如何，尼日利亚队和马里队对我们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 是， 就以现在中国女篮。即使是法国队啊，我们在这一次的奥运会上啊，就是好遗憾的输给了他啊。当然那天我觉得打法国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本来真的是有希望的，我们 是 赢了这个法国队，我们就是前4名了。 嗯， 所以这一次也正好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吧，我们来较量较量。我相信这一次中国女篮应该有机会了。 有的打哈， 有的起码有的打。 是， 所以就中国女篮始终能够保持在世界前8这样一个位置，就是毕竟它是一支世界强队，因为你毕竟它的现在积分是排在世界前5名、前6名的队伍。奥运会前吧能到第3，后来又到了第4啊，第5，因为你没进前4嘛，最后是取得的第5名，按照你小组赛的成绩算，你是第5名，所以我们现在世界排名就是第5。 就是比男篮还是让人放心一点哈。 对的，他是世界强队吧。 嗯，但是这个北京首钢女篮最近不是那么好哈。那么本周中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 WCBA 的比赛是继续进行，周一北京首钢女篮是以54-76输给了山西女篮，周三51-102不敌四川，周五呢是又以72-80败给了新疆体彩女篮。 嗯，这几个队呢其实都是过去都是我们在我们鼎盛时期三次夺冠的时候一次亚军啊，那四年里这都是我们的主要的对手，当然四川那时候不是很主要的对手。 嗯， 但是现在啊，邵婷高颂这都是我们队伍里的两名绝对主力，现在去了四川了。 是， 所以这个北京首钢女篮呢这几年在女篮上首钢俱乐部呢算是咱说难听了放了啊，这就算放了。所以很多那个女篮的球迷啊，就是既关注男篮也关注女篮的球迷，那天还有人给我发的说你只是说说他们这怎么行呢，就这么就放了嘛。所以就锻炼新人吧，你现在从这个队伍的组成来说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 嗯，就给年轻人点机会哈。 就给年轻人的机会，你就往争取好的成绩进入前四名的机会没有了。 嗯 啊，但是给年轻人的机会去磨练队伍吧。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咱们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咱们先来说说国足主帅李铁哈，据有记者来说的这个消息啊，是说他们准备把李铁换掉了足协啊，99%会把他换掉。梁老有什么消息吗？ 我没有消息，我只是觉得， 嗯， 现在带节奏啊，这些媒体在带节奏，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足协可能有这方面的想法，而且这些媒体呢，可能也得到了一些消息，也正是这些媒体给了足协的压力，代表球迷啊，给了这个足协压力。而球迷呢，当然也确实，球迷认为李铁，特别是这个32分钟的讲话，特别是他后来不合时宜的那个带那个商家的节奏，对吧？就是我们那叫什么，同款不能竞争啊，就是同品叫竞品。比如说你在一个队的身上，你不可能穿两个牌子的运动鞋，说你左脚是什么牌子，右脚是一个牌子，你那不行。如果赞助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穿别人，这叫竞品啊，不能穿竞品的。所以他那实际上是有明显的广告色彩的。就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吧，特别是在李铁这样的遇到这样的一个人设危机，人设危机的时候，信任危机的时候，我就是他已经落井了，我就实在不想下石了，对吧？已经在井里了，而显然捞不上来了，你非说我再砸上一块石头， 没必要， 没必要。 嗯， 那么这个问题可能是出在李铁身上。但是我觉得这块板子，我们经常说板子要打在身上，板子还是要打在中国足协身上，打在中国足球身上，而不能让他一个人去承担。因为你确定他作为主教练的时候，你想过他的能力吗？你想过你在这一次12强赛当中可能遇到的对手吗？你对前景，你对对手，你对中国队的能力没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吗？对吧？你要根据能力的吧，你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出现，不是锻炼队伍。 嗯，没错， 不是锻炼年轻教练， 要成绩。 你是要成绩的，这是不是急功近利？这就是要盒钱的比赛。那你面对这样一个任务的压力，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嗯， 你是凭什么来选定的呢？包括那些现在在李铁的成绩不好的时候，纷纷站出来质疑李铁的人，当初你们为什么不极力的阻止中国足协不要选李铁呀，选张铁呀？这个时候你突然恨铁不成钢了，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把这个板子简简单单的打在李铁一个人身上，这个责任不应该是由他个人来负。那么你现在就是换了教练，你是不是就一定能够这次冲出亚洲了呢？ 嗯， 我们现在的最好成绩就是你后面4场全赢，加上现在的这5分，就17分。 嗯， 可能在其他的队伍，无论是日本队还是澳大利亚队出现各种意外的情况下， 对，很意外，很意外，你可能能拿到第三。拿到第三意味着什么？就是那个 0.5 那个名额，对吧？你拿到这个第三，还要和那个小组第三去进行一个比赛。 嗯， 如果你赢了，你才有机会拿到那个 0.5。现在已经抽签出来了，是和南美洲的那个第五名的队伍去进行比赛。南美，我们想一想吧。南美，巴西，我们不想了啊。巴西人肯定能够直接出现， 是。 比如说那儿都有什么队，你得想。巴西、阿根廷啊，墨西哥啊，乌拉圭，你说你跟谁打？ 咱别想了 啊！还有什么巴拉圭？ 嗯、 你把南美这些国家什么秘鲁啊、智利，你都数出来，你谁呀？所以就是。你从这一点上来说，你这一次 0.5 这个名额能不能取得我们先不说，就是出现去卡塔尔是万万不可能的， 是。 所以你现在换谁倒也好，比如说现在换你换我，我也都干，我敢干。 最差就这样了是吧？ 啊，最差就这样了，对不对？干不好还干不坏吗？ 嗯， 对啊。所以那你这时候你换他干什么呀？ 嗯， 对吧？你干脆就为下一届世界杯做准备。所以你不能说这个足协，你作为一个中国足球的顶层设计者，这耳朵根子就这么软是吧？ 嗯， 这媒体一说什么你就哟不行不行，你其实为什么就紧着劲儿的换了呢？其实自己还是不想担这个责任， 是 啊，把这一股脑的把这点水全推到了李铁身上。 那么来说中超啊，根据媒体报道，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保级组争冠组的赛事呢，分别计划在12月12号和13号在苏州和广州展开，到明年1月3号和4号结束。那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近将会公布这个两个组的赛程。那么目前呢，相关方案的第一个赛程呢，就是说是按照每队3天进行一场比赛的节奏，打完第二阶段的8场比赛，常规赛需要跨年到明年1月4号才能够结束。 这个从这个密度来说啊，确实很大。各个队呢现在的状态和现在队伍的这个能力，要扛3天一场比赛，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已经这样了，就没有办法。 是， 但是12月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是一个很欢快的日子。因为 CBA 也肯定在12月份要恢复了， 25号， 12月25就恢复了， 对 是吧？因为他们男篮从日本回来，经过调整以后，所以男篮25号就 CBA 恢复，而在这之前，这个中超也恢复了，所以，哎，这12月份又有球看了，省得你急撩急撩的啊，东北话就无鸡六兽的吧，那么但是中超将会怎样开战？据现在的媒体啊。爆出来不是说了吗？ 是 除了上港、鲁能，还有哪儿？深圳、这3家不欠薪以外，剩下都欠薪。 是 啊，即使现在不欠，比如说这个月没欠，但或多或少欠过几个月，是吧？ 对，拖了好久。 好久，咱也不用说那些别的话啊，就是咱也不用藏着掖着，国安也欠薪， 没错 啊， 嗯， 中赫这样一家小公司，他拉的这么长的一个战线，他不欠薪才怪呢，是吧？也欠薪。那么，但是一方面说着各个队伍都在欠薪，但是又有消息说，啊，目前这16支队伍没有一家说退出不参加比赛。 哎， 你比如说，说天津那边，不是河北，啊，河北就是华夏幸福，说这队伍都已经不能比赛了，不能训练了。 是， 但是队员说我们不要工资，我们也要去参加比赛啊，我们这个就是白打。现在中超可能也是为了挽救这个现在的这个局面，据说中超公司已经给出了承诺，只要你来比赛啊，你在这儿的吃住行，我们都管。也就是说，那队员说了，我不用参加那个，我不要工资，我要比赛。那到那儿有人管吃管住，不是就不拿工资呗？这些队员也要打这个比赛，可能得自己凑个 路费 火车票钱。 嗯， 听上去很悲壮， 没错， 悲凉。 嗯 啊，很悲壮悲凉，啊，多少有点悲惨吧？啊，这是先罚3杯。 是， 那么。 但是这从队员的角度说，他有比赛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中超联盟，我估计就是我只要保住十六个队都能参加比赛，我把今年先完成，然后咱们再说。中国足球就是因为老这么凑合，老这么凑合， 才到今天这一步， 才到今天这个千疮百孔，我说风雨飘摇的地步。 是 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都是得过且过，所有政策的制定。特别是政策的执行都是得过且过的，所以这个欠薪的这个问题呢，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啊，也不是十年八年，这二十年来啊，几乎在甲 A 时代就有欠薪的，一直欠了这么多年，所以现在呢，真是到了，因为整体的吧，各个这个什么，就是原来的这个母公司。都出现了经营上的重大的问题了， 是， 所以他这个输血功能存在了重大的障碍之后，各个队现在的这个问题或者中超的问题是明显的暴露出来。 嗯， 怎么解？现在真的没有解，起码我没有看到，比如说足协他可能说，过一段时他没到现在他没有他如果手头有这个比较现好的现成的办法，他就会说我们会采取什么什么什么措施去解决。 嗯， 现在都是在说我们关注到这些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其实他们没解。 也不知道下个赛季到底还能剩多少支队 啊对对。 我们来看看乒乓球方面吧，最后一点时间啊，世乒赛目前正在进行，是2021休斯顿世乒赛。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比赛中呢，女子单打方面，陈梦4-1战胜了日本选手石川佳纯，王一迪4-1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孙颖莎4-0横扫了韩国选手徐孝元，王曼玉是4-0战胜了队友陈幸彤。那么中国选手呢是包揽了前四名哈，提前锁定了这个冠军。那么男子方面呢，在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第18次征战世乒赛的德国老将波尔是以4-2战胜了美国选手卡纳克，是晋级了四强，而且波尔也是追平了个人单打的最好成绩啊，就前四名。那么他半决赛的对手呢，将会是瑞典选手莫雷彼得，是一个小将啊。那么另外一边呢，是樊振东4-1战胜林高远，梁靖昆4-3逆转战胜了巴西选手雨果啊，他们俩是争这个半区的这个决赛的名额。 也就是人家从排区来讲，保证了这个。不是前四名都是中国选手， 有点看点和这个决赛， 对。 那么昨天男子双打四分之一决赛，樊振东、王楚钦两度领先，最后遭到了瑞典组合卡尔松和法尔克的逆转，总比分是以2-4失利，无缘四强。那么林高远和梁靖昆是惊险过关，挺进了四强。那么其实这次比赛呢，有两个看点，第一个就是这个中美选手组队出战混双比赛，那么这个林高远是搭档了美国选手张安，他们已经进入到了前四名，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成绩了。 对，这应该算是50年之后啊。 是， 当时1971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的名古屋举行。著名的乒乓外交是在1971年开始的啊。时隔50年，这又有了这个在这样一个纷繁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哎。又出现了，这个中美组队的这个民间的这样的一个佳话吧， 是 挺好，挺好。 大格局哈，这是 大格局，大格局 是。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就是我们看到有运动员们出现了这个彩色球拍，比如说尼日利亚的选手这个阿鲁纳是绿色球拍啊，还有这个粉色、紫色海绵的这个情况、 挺好啊， 对，挺好看的。 对，就像排球现在都是花式排球了嘛， 是， 对吧？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